嗨，你好，欢迎来到今天的酷我音乐调频，我是主播莫大人。 Hello， 大家好，我是主播萱草。 这期话题有点现实，有点沉重啊，说一说你会介意对象的家境吗？ 嗯，这个话题也是很现实了哈，每个人都绕不过去。如果你结婚的话，或者谈恋爱之前，想一想，你介意对方的家境吗？我觉得这个问题真的很难回答。来听听看这期节目中，我们的听众朋友们会给我们一些怎么样的回答和建议。 嗯，先说歌吧。第一首歌呢叫做《至此流年各天涯》，来自我不理智的一首歌。 嗯，下面这个是小雨台起的留言啊，他的这个留言被点赞最多，他有一句话说不介意家境，只在意家境带给他的三观。 确实是这样，有的时候原生家庭对于一个人的这个人生观价值观的塑造和影响还是蛮大的。 对啊，就是说我可以不介意你的家境，但是你之前的家境给你造成的某一些方面的性格呀，然后这种素养啊是改变不了的。就可能就有钱人家的就是孩子和没钱人家怎么说呢，就是某种方面的一些自信啊气质啊是不太一样的。 嗯， 眼光也不太一样的。 嗯，我看很多人还说呢，就说家境差一点没关系，但是不能有个弟弟了咱，或者是什么这个差一点可以穷一点可以，但是别跟樊胜美似的，就是那么受这个家庭的局限或者是拖累， 哦， 就觉得会 是 很痛苦吧，在一起的话 就有点像一个无底洞一样，你无论做多少努力， 对对对， 你都填不了那个窟窿，那就很可怕。 嗯，对， 就要填你自己填哈，不要带上我填。 虽然这个说起来有点无情，但有的时候还挺现实的，是需要考虑的。西西任性了，他说呢，会啊，五谷难长肉，这是老人们说旧的话了。母亲会告诉你没有物质的生活有多难，爱情是怦然心动的瞬间，生活呢是柴米油盐的日子，没有物质的生活是一个人难过，结婚后是俩人一块难过。但是感情又告诉我，两个人足够相爱很重要，对未来充满期待，一起规划好我们的未来，只要心不死，现在的社会只要不懒也不会差到哪里去。所以说他 虽然知道现实，但是还是愿意和这个爱的人一起面对，一起吃苦，然后去创造自己的这个幸福的生活。 对，我觉得说的多好呢。他下面还有一条留言叫他说我是一只单身狗敬上。说的这么好， 啊， 所以对，你为什么还没有对象？哎，不过他的这个观点很正啊，我们大家都要跟他学习一下。 赌中你太认真了，我弄丢了自己，当初我自芸芸人海之中独独看到你，如今我才将你好好的还回人海里，至此流年各天涯，明天的路你不要害怕。我走 下首歌了，来自于周衍棠的《你我之间》。凯凯爱吃草莓呀，他说呢，穷且上进还可以，又穷又不上进还能找到对象吗？ 嗯，这个是最可怕的了，就是你条件不好你还不努力，而且还不自知，这个是最可怕的。 嗯，下面有个朋友说能啊，因为有傻姑娘的，就是就算你又穷又不上进， 啊， 还是会，对，还是会有一些傻傻的姑娘愿意相信你，跟着你，然后撞到南墙心再凉的再成灰。 哎，现在这样的傻姑娘我觉得不是很多了。毛毛毛啊，他说呢，会啊，我现在真的信了，没有物质的感情就是一盘散沙，如果家庭不是很好，房子都买不了，以后结婚我们住哪儿呢？现在我的对象我俩都是农村的，他家还没有买房子， 如果我俩结婚前不买房子的话，可能我就不会跟他结婚了。不管我有多喜欢他，他对我有多好，我俩都在城市工作，不能结婚后每天来回开一个多小时的车再回村子里吧。这样来回跑也是挺痛苦的。 嗯，对，就想象很好，但是现实很骨感。那现实就是这样嘛，你们俩要结婚，而且都在市里工作，没有房子，买不起，那只能来回一个多小时，每天这样子，也受不起啊。嗯，真的是很现实。 下面还有人说，就好多女孩子都说，嗯，作为女孩子我能理解的。 是，我觉得确实是这样。男生的话，如果就是尽人意一点的话，应该也能够理解这种女孩子的难处哈。毕竟谁都想要一个安稳然后那样的生活，咱不说舒适吧，至少能够让自己过得不那么辛苦。嗯，对，不要焦虑。 你我之间谁都不必再对过往说抱歉，至少我们还有最美从前。爱过刹那间从前，爱过刹那间，一滴过永远，何苦还要纠缠有缘？你我之间，当爱搁浅，只能停留在昨天，就让回忆夜夜伴我入眠。爱是旧照片，泛黄了思念，却也只在梦里相恋。 下一首歌来自陶喆的《蝴蝶》，也是我小时候很喜欢的一首歌啊。这个讲的就是一个人啊，在这个最落魄或者是最低谷的时候，还有一个人不离不弃的陪着他，就是对他的一种感谢吧，就写了这首歌，觉得还蛮感动的。想当厨子的小交警，他说：“说实话啊，肯定会的。搞对象是两个人的事儿，而结婚就是两个家庭的事儿了。毕竟搞对象都是奔着结婚去的。”而对方家境怎样，直接决定了两个人婚后的生活质量。更重要的是，如果家境的悬殊过大，两家人的三观也会有很大的差距，久而久之就会产生矛盾。这就是老人们常说的“门不当户不对”吧？ 嗯， 可能确实是会有这样的情况出现。 RZZ 他说呢，我大学的时候前女友的家境超好，超级超级好的那种，但他不是溺爱中长大的，家里对他的要求呢也很高。刚开始在一起的时候根本看不出他的家境，后来知道了就感觉未来的路很难走了，因为那是自己就算努力一生可能也无法企及的高度。也许还是爱自己多一点吧，觉得他值得更好的。现在他在洛杉矶，祝他平安幸福吧。可能这就是一个穷小子爱上了富家女的一个故事。 对对对，对，虽然简简单单的一段话，但是里边的故事和包含的情感应该还蛮深厚的。 是，有的时候真的，你就算再努力哈，你说你拼尽全力啊，努力奋斗一辈子去挣钱，真的未必有人家这个人家父辈母辈积累下的财富多，没办法。 嗯，一只躲在壳里的蟹子。他说呢，我爸说以后嫁人不要嫁给太有钱的，怕我吃亏，怕人家不拿我当回事儿。家境不要太好，男孩懂事儿，肯吃苦，肯努力就行。要看他对自己的父母的态度，一个爱父母爱家庭的人以后是不会差的。最重要的是一定要爱我，不然再有钱也不嫁。那我觉得这个爸爸还是蛮理性的一个父亲啊。 对，也是很怎么说呢，很理解孩子，为孩子考虑了。 嗯， 看着我的眼没有怀疑， 容易，我的痛苦你也经历，你是唯一给我的天，在原地每次一想到你想与我天晴，看见一只蝴蝶飞过了废墟，我能撑得下去，我会忘了过去，是你让我找回新的生命。每次一见到你，就心存感激。现在我能坦然面对自己，我会永远珍惜，我会永。 四首歌来自于维里安的有没有。越来越好的钢丝儿，他说呢，说实话呀，我会介意，之前有很多人介绍都是南方合同工，但是呢家里比较穷，父母也都没有工作，一听到这个条件我后退了，所以啊我一直单身。看来并没有介绍特别好家境的男生给他认识。 哎，这是为什么总是遇到这样的这个条件的孩子， 你知道吧，我觉得可能人家条件好的人早就自己找个对象啊，或者是早就有主了， 也是啊，也就不需要还要介绍， 是的是的，人家自己就物色了。 或者被物色去了。 是 文夏之意，他说呢，我不太介意，终于有一个不介意的了，但家人肯定会考虑的吧，不用太富有，两家差不多就行，基本的生活条件也是要满足的，柴米油盐酱醋茶哪哪都要用钱，不能总让父母接济。哎，我一个单身狗说什么呢，还说什么对象的家境，有个男朋友再说吧。 嗯，小刘同学呀，他说呢，我会介意的，我对象不仅穷还不上进，他家呢又是一个重组家庭，若不是因为已经见过家长了，我可能不会要他了。然后下面有一个，就是一个也是粉丝留言评论他嘛，说见了家长也可以不要呀，不要拿一辈子当赌注。 你知道吗？肯定还是喜欢的。有的人就是嘴上说不要不要，但是这个心里呢还特别这个喜欢人家，一定要和他在一起。 你又知道了，我觉得这个，我觉得这个姑娘喜欢是肯定的，但是她，我也能看得出来，她有一些担心和忧虑，就会怕以后的日子不好过，路不好走。 最好还是要让他上进吧，这是最重要的。其实只要努力的话，现在这个社会也不会很差，而且很有可能还会挺成功的。其实我身边白手起家的人还蛮多的。 我是建议各位男生女生哈，在你们没有完全考虑好之前，就是一定要嫁给这个人之前，还是不要太冲动的说结婚这种事情。一定要想好，哪怕有一丝的犹豫都要让自己冷静一下，想一想这个到底要不要选择跟他在一起一辈子。前段时间不是说提出一个什么离婚冷静期的概念吗？我倒觉得结婚冷静期也要有一下，让大家冷静冷静，想一想要不要跟这个人结婚，都冷静一下。 那结婚率就更低了。一个月一想，算了吧，还是 是不结了，老子一个人也能过。 不过这个结婚率低了的话，那可能这个离婚率就更低了。 有没有 心动，那时候那是说不出口。有没有，有没有，有没有， 下一首歌来自全振东的《错爱》啊，这首歌好贴切呀、啊！错爱叫离婚吗、嗯？先冷静一个月再说。 今天帽子又戴反了吗？他说我会有点介意，但是啊，我更介意的是故意欺骗、隐瞒家境。但这样的一般还在、 啊、 还是普通朋友的时候就会被我 pass 掉，就是对方。故意的不告诉你真相啊，等到你爱的不能自拔的时候他才说啊，其实我家里没有几个钱、哎、那怎么办？ 好喜感，好有戏剧性。 有的人就是这样嘛，就想不想那个错过你、 嗯、 但是又改变不了自己家里这个家境的事实，那没办法，可能先说一个谎话。 这,、 哎、 这种情况应该蛮多的吧、 这个、挺多的我觉得，因为谁谈恋爱上来也不是说哎你们家赚几个钱啊什么的，肯定也不会问嘛，都是根据感觉走什么的，你说一旦陷进去了，对啊，怎么办？ 嗯嗯，但是这个电影和电视剧中经常会出现一个这个表面上装起来没有几个钱，但实际上非常有钱的那种、 啊、对对对 那种，可能就是 看过 活在大家的幻想中。 哎，我看过很多电视都是这种桥段，结果最后那个男生说我是 你这个公司老板的儿子， 或者我就是这个公司的老板、嗯、 是这样的电视剧收视率才高嘛，但是现实中又有几个这样的事情呢、嗯、 对，太杰克苏了。这个 Steven 他说呢，贫贱夫妻百事哀，没有面包的爱情都是空谈，这些话都有一定道理的，再美好的爱情最终都要回归于柴米油盐，但又不能绝对化。婚姻有时又像一个生活互助组，不一定只看现在拥有的，而看以后能一起发展创造的。如果差距太大，自己就要仔细考虑能否长久扛起这份责任，不要图一时毁一世呀。 嗯 嗯，就是这样，但是也要有那个长远的眼光。可能有的人现在条件很好，不一定未来会怎么样，有的人可能线下是一个少年穷的状态，但是他的发展潜力很大呢，这个还是要看你自己的这个判断和感受、 嗯、 还有就是两个人的缘分。其实有的时候也没有那么多硬件条件要考虑、 嗯、 只要爱一个人然后你觉得他行，那你也可以坚持坚持，是吧？ 是的，归根结底还是人嘛，对吧？一定要把人看准了、 嗯、哎，对，家庭条件是一个考虑部分，但是不要变成这个主要的这个参考的、 嗯 内容。 刻骨铭心过也值得了，也该放手 今天最后一首歌了，很切题哈，来自于李荣浩的《年少有为》。 嗯，我还蛮喜欢这首歌的。其实大家都是从那个什么都没有的状态走出来的嘛，也不是说每一个人的家庭都是啊非常优渥的，父母都非常厉害，一切都能帮你包办了。很多人都是从一个小白，一个屌丝，一个最底层的普通人走过来的。我前两天看微博里有一个视频，就是拍那个郭德纲早期的那个视频， 嗯、 你看过吗？还配了一首那个非常悲情的歌，就是早期他在一个橱窗里表演，你知道吗？ 对，一个玻璃橱窗，然后就演示自己24小时还是多少个小时那种生活什么的， 对对对， 让别人来看自己， 然后好多路人围观， 哎，对，就当时看特别心酸。但是你想想，就是可能很多人都有过那种特别这个悲惨或者是低谷的岁月，但是挺过去之后，你看也有很多成功的，是吧？不要莫欺少年穷嘛。 哎，马云爸爸也是嘛。马云爸爸之前说，我曾经求职哈被拒了30多次。 嗯， 就是怎么说呢？莫欺少年穷。哎，我觉得这个求职这件事儿真的，一个是颜值吧，还有一个就机遇和运气也很重要，很关键。不是说你一身才华你就一定能够有抱负，也不是。那么多的人就是不得志啊，很多人不得志。我包括我妈之前也跟我讲过，他们单位有那种很有才的年轻人。但是一直也赶不上什么好机会， 就是没机会啊！ 哎，对，就没机会，然后就整个人就慢慢的被社会磨平了棱角，就感觉眼里的那种光芒啊，就慢慢的就暗淡了下去。真的很让人很可惜。 但是你有的时候不能太考虑这么多命运或者机遇的事儿，你总要做好准备去努力着，然后也许哪天机会就来了呢。就像姚明经常说的那个，就是努力不一定成功，但是你不努力肯定失败，机遇来了你也抓不住的。 所以说在该奋斗的时候奋斗，该努力的时候就努力，不要去想什么有的没的。你现在不去做这件事情，难道等到你七老八十的时候你说我还能再拼，那你就拼不动了。 小太阳是吃货耶，他说呢，我觉得还是得看你更看重什么吧。如果你就是很在乎家境，那么他就是首选因素。如果你看重的是这个人，是这段感情，那就别太在意家境，量力而为就行，有多少钱使多少力，别太苛求。对，我觉得他这个看法跟我们这个刚刚讲的这个还是蛮契合的。 叫姐我才甩你，他说我本来就穷，所以呢我也没有什么好介意的，只要他三观正，家里人三观正就好，钱嘛大家一起挣。当然啊，这是我遇到现在男朋友才这样说，如果没有遇到他我也想找个有钱的。哎，这女孩子我觉得很真实。 对对对，挺好的。 大家都想嫁有钱人，但是有钱人就这么少，你没办法每个人都分配一个，那怎么办？大家就一起挣钱。 对，一起努力嘛。其实我身边好多这种例子，就是两个人可能都一穷二白的，但是就通过自己的努力，现在日子过得比谁都好，觉得挺好的，还买了别墅，买了豪车，然后有了自己孩子，然后每天开开心心的，有很多事可做，不挺好的吗？ 就说起来自己啊，回忆一下之前大家一起奋斗的经历，也是一段很好的故事啊，能让自己的老年生活也相当过得相当有意义，也能很精彩， 有谈资， 挺好。 其实我们现在这个社会还不是那种像西方很多发达国家那种两极分化很严重了，贫富差距很大，就是这个阶层已经出来了，就是这个底层和上层已经没有那种通道了。而其实我们现在还不是那种状态的，还是只要你努力你肯干，然后愿意去付出，还是有机会改变你的这个阶层的，就是往更高的一层去走的。 对，我从来都觉得中国这个市场啊，就是怎么说，能者那叫什么能者多得，就是说天道酬勤，你只要努力你肯干，你愿意去研究去奋斗，而不是说懒惰，这肯定会有你的一碗饭的。 对，其实除了努力之外，我最近还听了一句话吧，我觉得说的挺有道理的。就以前就有一段时间啊，大家都觉得这个勤俭是一个很不好的一个很老气的一个说法吧。但是我最近听了一句话，我就说的特别好，就很多有钱人说的，就是说小富从俭，大富由天。有的时候真的是这样，就是你可能比如说你除了要努力之外啊，除了要努力赚钱之外，还有就是你也要懂得勤俭节约，你要善于利用这个钱，你善于就是把那个钱用在最需要的地方，而不要去乱花，这也是一个能让自己慢慢这个积累财富的一个准则吧，就是一个原则。 对啊，其实大家算一算哈，你每年挣的钱其实不少，但是平时可能大家就买件衣服啊，买个喜欢的东西啊，买个包包，哎，都花掉了。但是到头来你那些衣服包包也不可能说一次性穿出去，对吧？肯定很多都浪费了。如果你把这些钱存下来做一个定期啊，或者做一个理财，哎，可能就钱生钱了。我之前在银行做那个理财经理的时候，一句话说，你不理财财不理你。 对，大家一定要有这种理财的意识，一定要知道如何用钱去生钱，这种是比较关键的。 嗯，对，当然不能盲目的啊，这其实现在陷阱还蛮多的，就是一定要选一些这个靠谱的这个渠道或者是这个理财方式，也千万不要被别人骗了钱。 是，所以我觉得大家挣钱的方式除了这种用体力啊什么的话，大家可以多想一下，就可能靠你自己平时的一些技巧，技巧就有点那个什么了。 嗯，比如兼职或者副业呀，现在副业这个词还蛮火的， 很多人月薪4000啊，然后这个副业10000，很正常。 对对对对，确实是这样，多努力吧，这个机会多多，然后这个可发展的空间也大大的有，所以还是要看你自己敢不敢想，敢不敢做，然后会不会为之努力了。只要别违法，别违反道德，都可以。 对，改变家境从我做起，不管大家以前现在是家境是富还是穷，这个父母是怎么样的那个一个家庭无所谓，我觉得咱们要有那种我就是富一代这样的意识。 哎，对对对， 然后对吧，为自己的孩子创造一个你觉得很好的家境。 对对对， 我觉得这样的话你就是值得尊敬的。 嗯，对，最后这个总结非常的好，也是为我们这期节目点题了，希望大家都努力吧，努力的去追求更好的生活，这不是一件这个可耻的事。今天说了好多啊，又这个音乐都停了很久了，但我们的话还滔滔不绝，犹如这个滔滔江水一发不可收拾啊。也是希望大家喜欢我们这个叨逼叨吧，不要嫌我们烦， 不要烦我们。 对，每周二每周五呢都会更新我们这个电台的，大家记得关注和收听我们在酷我音乐。 对， 希望大家持续的关注和支持我们吧。我们每一期话题的征集呢也会在新浪微博里分享的，你可以在新浪微博里关注我们的官方账号酷我音乐调频，记得参与互动吧。 好的，那我们这期节目就到这里吧，我们下期节目再见。拜拜 拜拜。 尝过后悔的滋味，金钱地位过到了却好像退回，假如我年少有为之尽罪，才不会让你替我受罪，混手多喝几杯，和你现在漫慰，在混多喝几杯，祝我年少有为。